谁都没有把握永远的自觉，谁都在寄望，谁都在害怕着。亲爱的，我不介意

城市里你看不到完整的天空，每个人都低着头赶路，不敢看镜子里我疲惫的模样，也不敢探问我的理想，为了浮华的生活失去真实的自我，我不想不想这样坠落。突然之间终于明白，我的天空并不在远方，风雨晴天还是阴天都可以仰望，前方上的一道阳光提醒着我还可以飞翔，不再彷徨，去找回我的信仰。城市里是否还有完整的天空？每个人都抬起头。脚步不行去感受角落里那道微弱的光，背着沉重的枷锁迷失在命运路口，我不想不想这样彷徨，突然之间终于明白，我的天空不管晴天还是阴天都可以阳光，前方上的一道阳光提醒着我还可以飞翔，不再彷徨，去找回我的